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1，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在联络线方面，圆明园西路南向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还有北坞村路出城方向，杏石口路汉河路口到长润路口西向东方向，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路段。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三地中小学明天迎来开学日，北京市升级版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内容发布，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 天津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2021世界五 G 大会今天开幕，20000平方米展馆620多件展品打造炫酷体验。 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6号在河北石家庄开幕，将举办30多场活动。 国际电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遭火箭弹袭击，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 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结束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 文旅资讯，北京成为中秋节最火爆目的地，进京机票搜索量最高增长11倍。 中国爱乐乐团公布2021到2022音乐季演出安排，16场交响音乐会、2场室内音乐会将会上演。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明天京津冀三地中小学生将开启新学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北京，明天140万北京中小学生将返回课堂开启新学期。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据介绍，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日常教学回归课堂、回归零起点、回归教育规律和知识规律，塑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发布会上介绍，新学期开学后，居家不能返校的学生要安排专人指导学生居家完成学习任务，进行在线学习。对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在课堂教学方面，发布会上介绍，新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将按规定安排教学时间，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和实验班，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来听参加了这场发布会的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是表示，小学上午上课的时间呢，一般是不早于8:20，中学呢一般不早于8点钟。那么学校呢将严格执行教学的计划，小学一年级呢是要坚持零起点的教学，各年级都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学校呢不得利用晨点、午点和自习课来进行学科的教学，不得利用寒暑假、周末、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任何形式的集体补课。义务教育学校呢是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和实验班。 那么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方面呢，要落实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基本规范和基本课程，优化教学的方式，强化教学管理，积极的来推进双师课堂和融合课堂的建设，提升学生在校的这个学习效率。此外呢，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方面，将做到班级和年级作业公开和总量控制，作业呢是坚持全批全改，及时的反馈，根据学生作业情况调整改进课堂教学的工作，而且呢强调是不复制机械重复惩罚型的作业，不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同时也是鼓励复制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来切实提高作业质量和针对性。而在考试评价方面呢，会降低考试的压力，改进考试的方式，考试成绩呢呈现实行等级制。 那刚刚说的是课上，在课后服务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升级版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内容发布，其中要求新学期课后服务要做到三个全覆盖，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两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新学期课后服务将实施范围全覆盖、时间全覆盖、服务对象全覆盖。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 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也包括民办的学校，都要开展好课后服务。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学校向全体学生提供菜单式的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呢开展两个小时，对个别确有需求的学生，学校呢可以在和家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适当延长课后服务时间。 学校将统筹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后育人活动。李毅表示，尤其是要做好课业答疑、辅导、巩固和提高。 课后服务的答疑辅导要打破班级、年级的界限，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帮助学生解决学科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要求切实落实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的要求，学生当天没有体育课的，要在课后服务的时间段安排参加体育锻炼。在组织开展综合素质类、拓展类的活动方面，要包括德育主题教育活动、学科讲座、科学讲座、劳动实践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兴趣小组等活动。 面对课后服务校际之间的差异和需求，李毅表示将通过教师交流轮岗来解决。 我们也特别通过教师交流轮岗的形式来补充课后三点半服务的教师资源的不足，提升各项服务的质量。我们仍然坚持在集团内和学区内按岗、按需求确定较长周期的跨校的服务和流动。 为确保开学季地面公交运营秩序，北京公交集团将从明天首班车起增加4000多车次，其中每天早晚高峰将增加2200多车次。同时利用信息化设备监控行车间隔、道路拥堵、车辆满载等情况，及时采取增配机动车、多点囤车、中途加入等调度措施，减少乘客候车时间。 此外，北京公交集团在各条进城联络线、途经各大居民区及学校较多的公交线路上，采取早高峰提前和晚高峰延长的措施，从早上6:30开始提前半小时进入早高峰运营，加密发车间隔，晚高峰时间由晚间的7点延长到7:30，做好晚高峰期间市区线路与郊区线路的客流衔接工作。针对学生客流集中返京，北京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各高校的线路及时增发车次，在重点线路增配机动运力。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今天介绍，这两天北京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走进校园，检查开学第一餐。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200米内的餐饮店、便利店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环境卫生情况、人员健康管理、操作规范落实情况。同时，执法人员将学校更换食堂管理公司或更换从业人员纳入风险隐患排查的重点，并与学生餐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掌握配餐单位向学校供餐的最新变化情况。 天津市场监管部门也从昨天起开展了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对学校食堂、校外配餐企业的卫生防疫、食品卫生以及明厨亮灶落实情况进行全方位检查，守护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孙博发回的报道。 日前，市市场监管委、市教委、市卫健委、市公安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区精准掌握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食堂、民办托幼点食堂、校外培训机构食堂底数，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和平区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管所副所长梁亚涛介绍，和平区共有相关学校食堂56家，在开学前都已经完成了检查。 在前期组织100次这个食品监督抽检的基础上呢，开学以后呢，我们将联合区域教育局对咱们辖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呢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包括民办托幼点和供餐的教育培训机构，来确保咱们食品原材料的安全。 除了食堂现场制作，还有很多学校采用的是校外企业送餐的模式。目前本市大多数校外配餐企业都分布在环城四区，其中西青区共有13家校外配餐企业，每天供餐班级达到4000多个，服务师生近125000人次，规模居全市首位。为解决配餐企业坐落位置相对分散偏远、日常监管不便的问题，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将在新学期通过互联网监管和属地市场监管的结合，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西青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张成介绍， 区里建立了食安大数据平台，可以通过平台调取安放在校园配餐单位操作区摄像头里的影像数据，就可以实现配餐单位线上的24小时监控，这样既弥补了我们人员短缺的一个困难，又消除了监管盲点。 据了解，到今年年底，本市将全面实现各级各类学校食堂以及校外供餐企业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100%全覆盖，并将视频信息接入学校或教育部门的网页、手机软件以及第三方平台等方式向家长进行展示。 从本周开始，天津市河东区各中小学教职工已经全员上岗。此前，学校提前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全校师生在开学前14天的行程进行了摸底。此外，各学校提前着手细化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精心设计开学第一课。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回的报道。 学校重点加强了教室、卫生间、活动室、食堂等重点场所环境监测、通风换气和消杀工作。记者在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看到，操场、楼道等校园公共区域正在进行全面清理和消杀。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学校还在操场场地做出区域标志，确保学生户外体育锻炼不扎堆聚集。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商倩说， 我们学生进校呢分前后门，从时间上也进行了错峰，从7:40一直到8:20，学生呢都可以错峰进校。前门和后门都设置了远红外的体温监测系统，我们在教室门口还有第二道检测，用额温枪早晨和中午分别有2次的晨午检，确保学生呢在学校里面呢能够健康的学习和生活。 新学期开学在即，在保障学生在校安全的同时，各学校也结合自身优势与特点，精心设计了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德育主任卢莹表示， 学校有一个活动，名字叫强国有我新学期小计划。那么学校将下发一张特制的这种计划纸，在期末的时候我们返还给孩子们，让他们进行对照。在这次的开学第一课中，学校将进行适应新学期、开启新征程的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讲座，帮助学生进行积极的身心的调整，开展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消防大队富强中队的队员们来到石门小学，对校园、教室内活动区等各个角落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消杀工作，牢筑防疫基础，确保学生新学期平安入校学习。据介绍，连日来按照石家庄市教育系统相关部署要求，石家庄市中小学已经严格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积极开展师生核酸检测，扎实做好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学生的状态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专家提醒，开学期间许多孩子可能会出现开学综合征，也就是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以及行为上的不适表现。学生家长要多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帮助孩子积极应对开学，更好地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张杰表示，每年开学季，很多家长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现或多或少的情绪问题。比如有的孩子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明确表示不想上学或害怕上学， 有的孩子可能不会明说，但表现出情绪上的闷闷不乐、焦虑，或者容易因为小事发脾气，身体上出现肚子疼、头疼等不适。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嗜睡、疲倦、食欲不振、记忆力减退、上课走神等现象。 专家指出，造成开学综合征的原因很多，包括暑假生活不规律、孩子的学习与休闲生活没能够合理计划，甚至没能完成暑假作业而产生的压力。此外，假期舒适的生活可能使孩子产生留恋，而对开学之后要面对的学习生活产生抵触情绪。对此，张杰建议，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确实出现了开学综合征，也不要过分焦虑，应该仔细分析孩子身体或者情绪产生的问题以及原因在哪里，在了解孩子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对于厌学情绪严重的学生，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心理咨询。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京津冀区域的最新活动。首先来关注因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五级大会。今天下午，2021世界五级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同期开放20000平方米展馆，34家企业带来620多件五 G 和传统行业融合应用成果。明后两天，位于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五级大会展览将向公众开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提前探访了大会现场的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发回的报道。 在现场有特别多特别炫酷的科技，比如说在中兴的展台里面就有一块高2米多、长3-4米这样的一个大屏幕，它这个背景是一个会动的赛博朋克，像未来空间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下面地面上有3个机位。我上前去，在不同的机位被一个机械臂拿着手机拍摄3段不同的视频之后呢，用 5G 上传到云端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的计算之后，你就会看到它合成的同一个画面上，这一个背景下我做了一个影分身，就是同一个我突然在画面上出现了3个，并且我做了不同的动作。那这个实际上就是 5G 加 AI 的时间折叠，它是搭建了一个基于 5G 云端定制渲染虚拟制片的场景，艺人可以分饰多角，降低高品质拍摄 CG 制作的门槛，实体的这个棚拍成本也可以降低，并且能快速的渲染。它中间只计算了大约1分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片子，并且呢，它和以往的这种绿幕抠图是不一样的，它的技术更高级，这个背景可以是热带雨林，或者是你现实拍的一段空镜都可以成为它的背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体验。另外还有中国信科的 VR 虚拟驾驶体验，戴上这个虚拟现实眼镜之后呢，坐在这个像碰碰车一样的机器上就可以体验，比如说我乘坐了一个公交车，如果我踩刹车会是一种比较顿的感觉，在这个眼镜里可以看到真实的道路场景，可以帮助刚学完车的人去练习真实场景的道路是怎样的。1号、2号的时候啊，位于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 5G 大会展览是面向普通的公众开放的，咱们可以登录世界 5G 大会官网报名参加，但是有2点提示，就是一定要有全程都接种疫苗的证明，从北京健康宝上还要看到你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那么有这2样东西你才能够顺利进入。 在服贸会方面，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设置约13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200场左右的论坛和会议及推介洽谈活动。今天上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参加了国家会议中心场馆的探营活动，来听张博发回的报道。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包括综合展和专题展，综合展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包括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国别展、省市区及港澳台展和数字服务专区。今年服务贸易的主宾国是爱尔兰，穿过发展成就展就可以看到爱尔兰的展台，以标志性的绿色为主基调，展示爱尔兰在教育、食品、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状况。展台负责人林志说， 爱尔兰是服务贸易的强国，爱中的服贸合作也一直是非常的强劲，在2019年对华的出口能够达到1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台以及主宾省浙江的展台也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这里还有国别展展区以及数字服务专区，阿里巴巴、奇安信、京东、高通、亚马逊等企业重点展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最新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奇安信展台负责人重点介绍了冬奥网络安全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冬奥会它的这个场馆很多，系统很多，那每一个都是有可能遭受到黑客攻击的这个风险点，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安全运营指挥系统呢，我们通过两次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这些系统的它的安全状态，如果遭受到了攻击了，它是什么样的攻击，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决策，进行响应。 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的展览面积约1.1万平方米，位于地下一层。服贸会交易团组副组长张正远说， 除了主宾省浙江省和京津冀三省联展在地上一层以外，其他的省区市全部都在地下一层来进行展示，主要呢是以形象展为主，展示的呢都是各省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特色、特点和最新的成果。 9月3号到4号两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三天为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观体验。 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6号到8号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今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办了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以线下加线上形式举办，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2022年冬奥会筹办三件国家大事。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设一主三分四个会场， 其中一主就是石家庄正定主会场，将举办开幕式暨主题峰会、综合展览、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系列高峰论坛等30多场活动，涵盖 5G、工业互联网、碳达峰、碳中和等多个领域。三分就是在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张家口市怀来县三地分别设置分会场，同步举办智能雄安论坛、数字临空经济区建设论坛、中国数霸峰会等活动。 据了解，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唯一以数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会，自2019年起举办。展会致力于打造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性盛会，全国数字经济最新成果展示的国家级平台，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世界级平台。 昨天，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主办的农氮杯第五届河北省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大赛创新引入金融部门助力，将为创新项目的后期落地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发回的报道。 此次大赛以激情创业创新、圆梦乡村振兴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省的30个项目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河北天下同名科技公司的一网无虫项目获得大赛初创组一等奖。来自唐山丰田宝农业科技公司的复合多微盐碱地改良研制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大赛成长组一等奖。丰田宝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陈铁成： 我们参赛的项目是盐碱地里种饲料，我们的创新点主要就是盐碱地的改良产品亩头量低，对比降低400到600块钱左右。第二个就是在盐碱地大水压碱上，每亩可以节省150到200吨的节水。 我省已连续5年举办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与前几届大赛相比，本次大赛创新引入金融部门助力。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冯志强： 这次大赛有很多项目呢，又具有很多的亮点，有的是在初创期，有的在成长期，作为主办方之一，我们将会在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给予相应的信贷担保的融资担保的服务，使他们加快的成长和壮大起来。 近年来，我省强力推动农村双创工作，通过搭平台、强服务、育主体，推动农村双创水平不断提升。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王增利介绍，下一步，我省将推动农村创业创新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这5年来，参赛项目已经达到了400多项，可以说有力地带动了我们农业农村创新，特别是促进了一些我们高科技人才投身于农业农村，可以说提升了我们整个的河北省农业农村的创业创新水平，带动人数已经是达到3万多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将于十月投入使用。据河北日报客户端今天报道，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项目目前已经完成结构改造、二次结构等隐蔽工程拆改，以及一次机电安装、机电施工等等，将于九月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和运行，预计十月可以竣工并投入使用。 涿州是河北保定所属的县级市，距大兴机场直线距离40公里。2020年12月底，大兴机场与涿州签署涿州城市航站楼合作框架协议，开展跨省市异地城市航站楼项目。涿州城市航站楼的建设将有利于提高涿州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周边的县市以及整个保定市的航空出行条件，提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地面交通网络的服务水平，促进涿州临空产业的发展。 北京将进行城市更新，到2025年，众多老旧小区以及老旧厂房将完成改造。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全文今天发布。据了解，到2025年，北京要完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10000户申请式退租和6000户修缮任务，力争完成全市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造的1.6亿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重点推进北京500万平方米抗震节能综合改造任务、310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任务以及群众改造意愿强烈的改造项目，配合做好6000万平方米中央单位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实施100万平方米危旧楼房改建和简易楼腾退改造，基本完成134个在途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30000户改造任务。 此外，计划提出，北京将开展老旧楼宇和传统商圈效能绩效评估，依托大数据分析，充分考虑楼宇安全、性能以及综合贡献率，加强与业主单位和投资主体沟通协商，建立台账，制定改造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到2025年，重点推动500万平方米左右的低效老旧楼宇改造升级，完成22个传统商圈改造升级。对需要改造或有升级改造需求的产业园区，以及属于产业禁限目录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要求、闲置低效的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厂房开展评估，建立台账，制定年度计划，到2025年有序推进700处老旧厂房更新改造，低效产业园区腾笼换鸟。 说到城市更新，最近河北省石家庄市城管局正在强力推进主城区四横五纵一环主街主路景观提升专项行动，针对10条主街主路存在的问题，邀请国内顶尖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和夜景亮化，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马燕婷发回的报道。 在省会玉华路和西二环交叉口附近，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地开展室外作业。中铁建18局项目负责人郑伟： 咱们主要做的是玉华路两侧建筑的外立面景观整治，包括电装门头、还有外墙、空调机外罩、屋顶防水，还有建新。 郑伟介绍说，这些都是30-40年前建的老楼了，屋顶经常漏水，而且很多空调外机安装也有年头了，很多架子都锈掉了，特别危险。这次全都翻新一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石家庄市城管局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十条主街主路进行了全方位摸底调查，对道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基础邀请国内顶尖设计单位对四横五纵一环进行了景观提升规划设计和夜景亮化专项设计。玉华路是这次主街主路景观提升的样板示范路，工程将于11前完成。市内四区目前也已经启动主街主路违建拆除工作，为后续工程建设扫清障碍，腾出改造空间。石家庄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容考评中心主任祖桂玉介绍， 景观总体的规划设计方面呢，我们是按照系统的规划、整体设计、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这个原则。现在我们重点突破了，一个是对玉华路景观的建筑立面和广告牌匾，现在正在全面的施工。另外一个对全市的夜景亮化，我们也已经全面的铺开，重点打造了两个轴线，玉华路和中山路。完成之后啊，将大大提升城市的形象、城市的品味、城市的内涵。 环境的提升美化的不仅是城乡的建筑设施，还有百姓的生活。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大孙庄村是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这里曾经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污染。近年来，随着八里湾近3万亩绿色生态屏障的建设，村居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高楼，开启了全新的美好生活。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发回的报道。 欢快的乐曲《喜羊羊》从瞭望塔上传出，与大绿大美的景色融为一体。演奏者正是大孙庄民乐队的队员们。说起大孙庄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永乐2年，距今已经有超过600年的历史。虽然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这个有着1800多户居民的古老村落，村民们住的是老旧平房，喝的是地下水，用的是旱厕。村里既没有供暖，也没有排水设施，村民们大多靠务农和在村里的企业打工为生。67岁的崔毅老人告诉记者， 这个地区用我们老百姓话呢，手打累拖大皮的活特多，砖厂、化工厂的大洋工老子行嘛，看不见这个蓝天，也看不见白云，老子灰蒙蒙的。 2017年，本市启动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津南区取缔了包括大孙庄在内的工业园区20个，关停散乱污企业2299家，拆除散乱污企业和违章建筑26万平方米。这些地方如今是50多万株各种苗木和几千亩高标准农田。同时，为满足村民们故土难离的心情，区里在原村落的不远处为还迁村民建造了4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社区汉文苑小区，同时相继建成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绿屏新庄湾、咸水沽湾、八里湾等重要生态节点。津南区区委书记刘慧说， 生态屏障建设使得气温下降了0.2到0.3度，湿度增长了2%到4%，地下水位平均上升了9.46米。在生产环境上呢，大力推进会展经济功能区的建设，创新发展聚集区的建设，努力打造天津智谷。在生活环境上呢，绿色屏障建设呢，也带动了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的建设。群众呢，在闲暇时间还能够到生态屏障里去郊游。 在住房方面，北京第一次集中对外发布全年租赁住房项目供地信息。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今天介绍，北京今年将供应131个租赁住房用地项目，约304公顷，其中已实现供地项目76个，完成供应计划的53%。供应计划中，租赁住房用地占住宅用地的比重由2020年的13%提高到了30%，并和商品住宅用地在供应量上等比例安排。 据介绍，通过采取建设集租房、人才公寓房以及工业园区配套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方式，北京安排了96宗约212公顷用地项目对接新市民、青年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占比达到70%。年度供应的租赁住房项目中，位于北京中心城、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多点地区的占比达到85%。位于三城一区的重点功能区、就业聚集区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的项目占比也达到了85%，有效促进职住平衡、站城融合、产城融合。 在经济发展方面， 今年上半年，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近1/5。这是北京市金融监管局昨天召开的首都金融媒体联盟工作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了解，在北京的两区建设中，金融领域推出了102条政策措施，到目前已落地80项，落地率78.4%。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金融业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上半年，全市金融业实现约1/5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0%的全市税收收入，规模居各行业第一位。市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 目前正在高标准编制金融业“14五”规划，推动出台绿色金融、科创金融、支持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措施。 据了解，在金融机构落地方面，今年吸引33家机构在京落户。在上市挂牌方面，到七月底，本市境内上市公司397家，境外上市公司326家，新三板挂牌公司988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到六月末，本市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925.5亿元，同比增长34.5%。另外，本市持续开展北京畅融工程，发挥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平台作用，到8月26号，累计举办163场线上线下对接活动，对接企业5978家次。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说，今年将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 第一叫阳光工程，专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叫畅融工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三一个呢，企业上市了或者需要上市，我们叫钻石工程，我们积极的推动企业发展，同时我们积极的推进服务金融机构的服务包制度。 据了解，北京作为全国唯一同时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贸区的城市，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新高地。首都金融领域推出102条政策措施，到目前落地率达到 78.4%， 多个全国唯一、首创、引领性项目落地。 今天，天津政务网发布了天津市人社局关于2020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以及2021年度工资福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2020年度天津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1324元，月平均工资为6777元。2021年度工伤保险、工资福利等待遇标准按照6777元计算。 今年以来，河北省税务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京津冀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办税便利化的税收措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质效，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帮助企业集中力量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回的报道。 位于沧州经济开发区的现代汽车产业基地，目前有超过40家京津企业入驻。为了让迁入企业高效办税，当地税务局专门设立京津企业工作室，配备业务精湛的税务人员，推出特色服务。国家税务总局沧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党委成员、副局长刘红海 制定了最多抛一次的清单，推行了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我们还积极探索推进了京津企业便利化多元的纳税交费方式，发挥税收服务作用，助力京津企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沧州工厂经营支援部部长卢军， 尤其呢是疫情以来，税务部门实行了一系列的税费优惠政策，为我们企业节省了9000余万的资金。我们把这份资金呢用在了对新车的技术研发和改造投入上，让我们的产品呢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 今年以来，我省税务部门开展纳税服务质效提升年活动，从10个方面推出94项、134条具体举措，全面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最近，北京市通州区多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短租住房经营管理工作部署会，要求短租住房平台下架不合规的房源。记者查询多家平台发现，目前除了通州区之外，北京市其他地区的短租房房源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架，城市民宿受到影响最大。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记者在几家民宿短租住房平台定位了北京市进行房源搜索，小猪民宿平台显示共发现零套房源，爱彼迎页面显示有300多处民宿，但基本都是酒店式公寓，途家平台显示城六区没有符合条件的房源，能搜到的基本都是乡村民宿。针对这次大规模的房源下架，爱彼迎的工作人员文字回复称，根据北京市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对于全行业的统一要求，平台对位于北京市且房东还没有及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的房源进行了下架处理，除乡村民宿外，其他类型的民宿都受政策影响。途家平台工作人员文字回复也表示，这次下架主要涉及城市民宿，平台会按照通知加强管理监督，并积极和房东和相关部门沟通，目前已经对符合要求的民宿逐步恢复。两家平台都表示，已经预订的房源不受影响，可以正常入住。北京市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今年2月1号开始施行，其中要求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当向互联网平台提交六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研究中心主任蔡红教授分析说， 相关部门呢加强监管，敦促平台企业下架不合规的房源，我认为呢可以有效保障首都的防疫和治安的安全，规范市场，补齐防疫漏洞，净化共享经济环境，也促进民宿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蔡红教授也建议， 据我了解呢，目前通州区呢是出台了有关城市民宿如何办理相关规范手续的规定，其他的区呢目前还没有，也希望各个区能够尽快出台完善清晰的流程和办理方式，使得呢取得合规手续的城市民宿能够继续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天上午11点升级发布了汉江下游仙桃河段洪水橙色预警，继续发布汉江中下游襄阳以下其他河段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汉江流域发生过洪水过程，据介绍，考虑预见期降雨，预计丹江口水库入库流量将在明天转涨，9月上旬仍有较大来水过程。未来4天，汉江中下游襄阳以下河段将有 1.5 米到 2.1 米的涨幅，黄庄以下河段将全线超警戒水位。 据最新的气象水文预报显示，未来1周汉江上游有持续性的降雨过程。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表示，鉴于当前武汉市的水雨汛情，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武汉市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4例，解除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155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例。 近期在北京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主任马慧来表示，2020年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由冷链产品引入病毒的可能。 近期在北京接受中新社媒体采访时的马慧来说，去年中国迅速阻断以武汉为主战场的新冠疫情本土传播，取得了武汉和湖北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到了去年6月和7月，先后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大连海鲜公司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疫情分别是在北京市连续56天、大连市连续111天没有出现本土疫情的背景下发生的。马慧来指出，综合多项溯源调查证据，都证实了病毒是从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冷链输入我国。 此后，我国多地发生了多起本土疫情，溯源调查结果反复证实，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运输途径实现远距离传播，而且一旦引入到海鲜销售市场或者水产品加工企业等特殊场所，能够引起本土疫情的爆发。此外，去年上半年，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的至少30家大型肉联厂、屠宰场、海鲜加工厂等发生过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病毒可能通过进口冷链运输造成感染并导致扩散的共同特征。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明天开始，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将迎来涨薪。申通、圆通、中通、韵达、百世和极兔等6家快递公司表示，明天起，全网派费将每票上调1毛钱，用以补贴快递员的收入。 物流专家表示，快递员涨薪将不会影响消费者计件价格。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记者随机采访了圆通、申通、极兔、韵达等多家公司网点及快递员，目前每票派送价格在 1.3 元到 1.6 元不等，派费上调 0.1 元每票，每个快递员每月收入将增加300到1200元不等，薪酬平均增长约 10%， 快递员们对此都十分期待。 派费涨了，肯定工资就跟着高了，加一毛五六百块钱吧。 加一毛好招人啊， 现在人都不少。 钱从哪出呢？ 总部啊。 总部给。 对，总部给。 申通、圆通等公司表示，这一举措是为了响应中央七部委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意见，切实提升快递员合法权益。申通快递相关负责人说，提升末端派费将有利于快递行业留住人才。 我们也会通过信息化系统以及相应的政策管理机制来保证派费直接惠利到快递员。 在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看来，这次涨薪并不会影响消费者计件价格。 现在快递招人比较难，马上要进入一个旺季的话，这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一个是响应政府有关号召，更积极的信号是说这个行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因为现在快递定价呢，基本上是电商定价，快递作为下游企业很难撼动电商，只能说是快递公司自己内部消化。通过数字化转型、自动化分拣设备的更新迭代，提高效率，节省了这些钱的话，用于快递员身上了，对快递费啊没有任何影响。 但他也认为，这次涨薪并不会在实际上提升快递服务。他建议。 电商现在已经占到快递业务结构当中的80%以上，电商呢左右快递价格，快递服务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还有协会做工作，彻底改变电商定价，改为快递公司定价，消费者做选择，送到家里多少钱，送到驿站多少钱，送到快递柜多少钱，送到物业多少钱，用不同的价格的杠杆来调节不同的服务需求。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中国队以59金、37银、31铜，共计12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今天东京残奥会田径比赛展开第5天的争夺，在女子铁饼 F11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亮敏以40.83米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成功卫冕。他的队友汤红霞33.46米位居第4。张亮敏的教练表示，他的成绩来自于平日的努力以及今天的心态稳定。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参加今天上午决赛的有两名中国选手，35岁的老将张亮敏第8位出场，他第一次试投就出手不凡，38.62米排名第1。不过第2轮意大利选手莱尼安特奋力追赶，以39.53米反超。第3轮比赛，作为里约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的张亮敏再度登场，他的动作完成一气呵成，从转播镜头中可以看出，铁饼高高飞翔，落点超过了代表世界纪录和残奥纪录的标志牌。经裁判确认，这一投成绩为40.83米，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此前的世界纪录也是张亮敏保持，新纪录又提升了41厘米。最终凭借这完美的一投，张亮敏将东京残奥会女子铁饼 F11级金牌收入囊中。另外一名参赛的中国选手汤红霞以33.46米的成绩排名第4。 今天感觉挺开心的，因为一直以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东京实现自己这个残奥会3连冠的这个梦想。并且今天还打破了就是以自己曾经这个创造的世界纪录，所以内心感觉挺开心的。 他保持状态最关键的问题，严格要求自己，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吧哈，从不讲价钱，从不要条件，保持低调，性格比较开朗，另外为人和善，啊，所以说有这种状态，一个是训练问题，再一个心态问题。 今天上午，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5人制项目小组赛阶段，中国队以2-0击败了日本队，在 A 组当中与巴西队携手小组出线。9月2号，中国盲人足球队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 B 组的第一名阿根廷队。 第一批结束了东京残奥会比赛的62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今天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率领下载誉回国。据了解，首批回国的人员中包括击剑、举重、铁人三项、赛艇、柔道全队以及自行车队部分人员，加上教练员及部分团部人员，共计59人，另有3位裁判搭机回国。 载誉回国的第一批队伍在东京残奥会上摘金夺银，屡创佳绩。其中在轮椅击剑项目上共赢得了11金4银5铜，在举重项目中拿下了7金6银。 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期间，北京冬奥组委都设立了工作间。在夏奥赛场宣传冬奥是一番怎样的体验？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波川发回的报道。 来到东京残奥会的主新闻中心，有一间25平米左右的工作间，洋溢着冰雪的气息。墙上的照片、背板上的绘画，都预示着冬奥的脚步正越来越近。这就是北京冬奥组委设在东京残奥会的工作间。王木清是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摄影运行处处长，也是本次团组的团长。他介绍说， 北京冬奥组委啊，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新闻中心都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间。未来的奥运赛事组委会在本届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里设立工作间，这是一个工作惯例。我们这次围绕开幕赛会的防疫、残奥运动的器材、青少年的教育和公众参与等等一系列的主题，编发回传了一些新闻报道，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报道提振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举办的信心。 另外，王木清和团组成员以工作间为平台，宣传和展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进展，同时也为冬奥赛事运行积累工作经验。 我们借助这个工作间，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都开展了会议交流，汇报了工作的进度，还接待了像东京奥组委、巴黎奥组委、美国残奥委会等一些单位的来访，通过向他们发放宣传册、宣传折页、场馆的明信片等方式来推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150多天后，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在夏奥赛场宣传冬奥，王木清也格外有感触。 其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都是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举办和即将举办的奥运赛事。我们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无论是我们接触到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是当地的民众，都体现出了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困难重重之下办赛的支持和感动，以及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举办的信心和期待。这是我最为感触深刻的一件事情了。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30号遭到火箭弹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这一次袭击。 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泰勒30号在美国国防部记者会上表示，5枚火箭弹射向喀布尔机场，其中3枚未落入机场区域，1枚被美军拦截击毁，1枚落入机场区域，但未对撤离行动和美方人员构成威胁。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号宣布，美军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麦肯齐当天下午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最后一架 C-17 运输机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30号的下午3:29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他说，当天的撤离也就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人员撤离行动的结束，也标志着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近20年军事行动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军在过去的17天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超过12万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阿富汗伙伴撤离，美国已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目前仍有100多名有意离境的美国公民身处阿富汗，美方将继续协助他们以及其他的阿富汗人员离境。美国即日起停止在喀布尔的外交活动，相关的外交业务将转移到卡塔尔首都多哈。 据路透社报道，8月30号公布的路透伊索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40%的美国人认同美国总统拜登对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处理方式，有75%的民众表示希望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美国公民和阿富汗盟友离境为止。 此外，民调结果显示，有20%的受访者表示拜登应该对阿富汗战争的现状负有最大责任，10%的受访者将责任主要归咎于20年前宣布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前总统小布什，9%的人则指向了协商了迅速从阿富汗撤军事宜的前总统特朗普。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包括要求阿富汗塔利班履行让人们安全离开阿富汗的承诺。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撤出有直接关系， 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耿爽表示，有关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权利，切实改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切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使用武力的霸道行径。外国部队过去20年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军队滥杀平民的行责，绝不能一笔勾销，必须继续予以追究。美方近期对伊斯兰国进行的报复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中方呼吁美方不要对阿富汗平民聚集区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受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时间公布的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消息显示，中秋节进京机票搜索量爆炸式增长，最高达到11倍。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公布9月20号开园消息的半小时内，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已经超过了上周同期的4倍，特别是中秋节期间的进京机票搜索量增长了11倍。 昨天，中国爱乐乐团正式公布了2021到2022音乐季的演出安排。从2021年9月12号到2022年的6月26号，16场交响音乐会与2场室内乐音乐会将陆续上演，奏响华彩乐章。 据介绍，本次音乐季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也兼备了国际视野。郭文景、谭盾、陈其刚等享誉国际的中国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将轮番上演。指挥大师迪图瓦、小号演奏家纳卡里亚科夫等国外名家也期待与中国乐迷的相见。 即将于9月2号到7号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上，公园文创将亮相位于首钢园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展区内将展出13个品类、200多种文创精品及爆款产品，如天坛公园千年笋营造积木、声声慢蓝牙耳机、颐和园国潮文物、香山公园闪闪红星铜池等。 同时，服贸会期间，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当中，有40家文创体验店将同期开展优惠活动。观众凭服贸会电子票，可以在园中的文创店、餐饮店、红色书屋等享受9折优惠。 贯通太平河南岸绿道，提升卧虎山区域景观，建设高标准滨水平台。河北省石家庄市太平河南岸绿道贯通工程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1前，一条亮丽的滨水绿廊将呈现在市民眼前。 全新复排的舞台剧《乌龙山伯爵》日前在开心麻花天津民园剧场首演。这部在全国巡演超过5000场的经典剧目，第一次加入了天津元素，成为了一部有天津范儿的开心麻花作品。 《乌龙山伯爵》从2011年到2021年巡演10年以来，累计观看人数突破百万，成为开心麻花的保留剧目。剧中一个无房无车无工作的三无青年谢谢，忽然得到巨额遗产，却遭逆转，被误认为是抢劫犯而被通缉，最后实现了自我救赎。除了扣人心弦的剧情之外，融入大量笑料和不断更新的时事调侃也是全剧的一大看点。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将在8月到10月分3个档期在民园剧场连演多场。此外，莎士比亚别生气、恋爱吧人类明星场、蓄势待发等经典剧目也将在民园剧场陆续呈现。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宁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